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54集，焦尸。白玉堂走了过来，伸手拉起展昭，示意小五退后，抬手一掌，内劲将雪推向了一旁。雪层下边，一具带着冰渣的焦糊的尸体露了出来。尸体形状扭曲，双手屈在身前，身体也弯曲着，看样子似乎是在挣扎。 他是被活活烧死的，身上被浇了火油吧，不然不可能烧成这样。 这么残忍，什么深仇大恨呢？天母还没抓住呢，又多了一具焦尸要处理。 如果不是小五，这尸体起码要等到来年开春冰雪融化了才会被人发现，到时候我们应该也不在博州府了。 应该死了没多久，味道还在呢，如果再冻几天彻底冻住了，估计也就没味儿了。 你觉得是巧合，还是跟天母的案子有关系？ 说不准。 展昭叹了气，四外找了起来，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，雪层下面也没有被烧过的痕迹，看来只是抛尸而已。展昭想了想，伸手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。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啊。 白玉堂看他，展昭又拍了拍小五的脑袋。 在这儿陪你兄弟啊，我很快回来。 说完，展昭嗖一声没了踪影。白玉堂眨眨眼，小五坐下开始舔爪子，尾巴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反正一下一下勾着白玉堂的衣摆，弄出呼呼的风声。白玉堂知道他们身上没联络响箭，展昭估计回城找衙役来抬尸体了，以展昭的轻功估摸着已经到博州府了，不过要带人来就比较麻烦，可能骑马快点。正想着，大片的雪花飘了下来，白玉堂扬起脸看了看天色，这场雪估计小不了。白玉堂伸手接了几片雪花，也许触景生情，突然想起来小时候跟天尊上天山练功的情景。天山上也经常下雪，刚去的时候因为他是南方人，所以非常怕冷。他记得晚上他会裹个小被子坐在暖炉旁边，天尊在一旁搭了个暖炉煮火锅，煮一筷子往他嘴里塞一筷子，不让他伸手，怕他冻。不过天尊也是挺矛盾的性子，平日就宠他上天，一旦练功直接扔雪地里，还往他身上泼一盆子水，练不好内功冻死活该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有些想笑，天尊本来好好跟着来的，但是突然又走了，白玉堂不免有些担心。 也不知道他这几天在哪儿，又迷路了没。 白玉堂正想着出神，身边小五突然低低地吼了一声，声音是从嗓子眼里发出来的，带着某种警告。白玉堂感觉到附近似乎有人，转眼望过去，就见在林子外面一棵树旁边站着个人。白玉堂转过脸，正好那人也在往里看，对视了一眼，白玉堂认了出来，微微皱眉。来的人有些出乎白玉堂的预料，是潘旭。 潘旭应该在衙门里关着才对，为什么放出来了？ 白玉堂转念一想，也不是没可能，估计是推脱干净了，店里伙计如果都说他只是客人，他自然可以大模大样的离开。而让白玉堂更加好奇的是，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？难道跟这具焦尸有什么关系？潘旭从树后走了出来。 原来是白五爷呀。 白玉堂没动声色，看了他一眼。 那、哎、我刚才路过，远远看到一个白色人影，还以为是天母呢。 白玉堂没什么表情看着他，良久不紧不慢地开口， 眼神不错，那么大只黑虎都没看到。 潘旭脸上的肉皮明显地轻轻抽动了一下，更尴尬了几分。白玉堂不再理会他，远处已经传来了马蹄声，应该是展昭带人来了。潘旭看到展昭就皱眉，转身走了，也没多说什么。白玉堂没去拦阻他，放长线钓大鱼，如今包大人将整个亳州府的忘忧散都查了，潘旭断了财路，久了必定按耐不住露出马脚。展昭大老远看到一个人从林子里出来，皱了皱眉，从背影看是潘旭。刚才展昭回到亳州府，也听张龙赵虎说了百鬼山庄来人了，跟包大人要人。戏园子的老板一口咬定潘旭只是客人，根本不熟，也没卖忘忧散，戏园子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总之潘旭就是全身而退。展昭早就知道包大人准备放长线钓大鱼，可是没想到潘旭竟然会在林子附近出现。 莫非那具焦尸跟他有关系？ 展昭到了树林边，滚鞍下马，小五一见早多多也来了，立刻溜达出去。衙役们的马吓趴下了一大片，早多多拿蹄子踹了小五一脚，示意他回林子里去，这么出来想吓死马呀。小五只好坐远远的，瞧着衙役们将受惊的马拽回来，然后用尾巴轻轻撩早多多的马蹄子，跟个找人玩的小孩似的。 这老虎哪里有百兽之王的霸气，果然无论是大猫小猫，只要吃饱了都很好相处。 展昭跑到白玉堂身边，衙役们动手搬尸体。 潘旭来干嘛？ 不太清楚。 他挑衅你们，揍他，别客气。 接着白玉堂将刚才的情景说了说。 百鬼山庄又不是这个方向，他摆明是来找这具尸体的。 我也是这么想。 呵，又死人了。 两人转向外边，就见说话的是紫影和折影。 你俩不是去跟向导了吗？有没有什么发现？ 有。你猜这向导上哪儿去了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摇摇头。 百鬼山庄。 百鬼山庄？那向导是百鬼山庄派来在衙门的眼线吗？ 按照衙门里人的说法，这向导都为衙门做了好几年事儿了，而且之前似乎也没发现他有任何不妥，似乎是看到展昭走到湖面之后才突然发生了一些变化。 尸体抬回去吧，小心点啊，这周围的雪和冰都要铲回去，公孙要的。 众衙役都来干活，白玉堂抱着胳膊走到了林子外边，站在一棵树旁边低头看，展昭也跑了过去。 怎么了？ 眼熟吗？ 白玉堂指了指地上的一个脚印子，展昭凑过去看看，微微皱眉。 和之前发现尸体的时候林子里面那个脚印大小差不多。你怀疑之前那个人是潘旭？ 这点身高的男人大概脚都差不多大，很难凭一个鞋印判断些什么。 展昭点点头，见尸体已经被衙役们抬上马车了，就跟白玉堂一起回亳州府。回去的路上，展昭和白玉堂在酒楼门前让上边的赵普叫住了，对他俩招手。 吃了饭再走啊。 展昭立刻拐弯进酒楼，白玉堂在后边跟进去，回头看了一眼，一个人影闪进了不远处的巷子里，动作慌张。 还跟着呢？ 跟了一路了，轻功不错。 两人上楼，赵普他们正吃着饭呢，公孙边给小四子喂吃的边感慨。 你俩也真离奇啊，好好走路都能发现一具尸体。来，张嘴。 展昭和白玉堂坐下吃饭， 将刚才发现的线索大致说了一遍给两人听。公孙顺手夹起一块烤排骨送到小四子嘴里。 焦尸啊，焦成啥样子了？ 你倒是吃了饭再说什么焦尸不焦尸的呗。 说话间，伙计端着菜上来，赵普伸手去夹新送上来的菜，公孙突然一筷子挡住了赵普的筷。 哎，等下， 我输的你什么时候学的武功？筷子功一流啊！ 还说笑呢。 说完，公孙拿出一根银针来扎了一下菜，瞬间银针变成了紫色。 这下毒的量貌似不少。 哦，是下了好多。 伙计脸刷白，百口莫辩。 我没有啊，冤枉啊！上楼的时候撞到人了没有？ 是撞到了一个进楼来的客人，不过他没吃饭就往外走了。 白玉堂起身往外一看，就见一个人急匆匆往远处跑去，钻进了刚才盯梢他们的巷子。白玉堂纵身一跃，追了上去。 什么人？大胆！ 抓住他们！ 抓住他们！ 展昭站起来也要追，却听到喊叫声，转眼一看，亳州府外一团乱。这些人马是衙门的衙役，原本和展昭他们一起回来，现在是送焦尸去衙门里的。 有人抢尸体？ 赵普看了一眼，十分惊讶，就见一群黑衣蒙面的高手正在抢尸体，展昭一跃下楼去帮忙了。公孙抱着小四子看赵普， 哎，你不去啊？ 刚才还有人下毒，我走了你们爷俩怎么办？ 说着赵普接过小四子抱着，然后一拉公孙。 不就几个毛贼吗？白玉堂展昭应该能对付的，我先送你们回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